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 首歌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好，北京时间的17:09，欢迎继续锁定收音好音乐99，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大掌柜。 哎呦，谁来了？好久不见，大掌柜，今天来到我们的， 还有没来做节目了？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大掌柜来了，是不是要放什么大招了？ 那肯定的呀。 对呀、啊， 是吧、因为今天来咱们这儿的嘉宾。也是重量级的嘉宾，而且他们的这个园子，简称为园子啊，这园子里边，太美了，所以咱们今天公众号里边呢，也是特意的做了这么一期视频，咱们专门给拍摄的啊，然后就是公众号里边也在提的，就是毫无 PS 的房山小江南。 毫无 PS 的房山小江南， 对对对对对。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龙门生态园的刘经理哈，来到我们今天的仙通客栈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亲爱的959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是周五了。 哎，对，还有周五、 今天是周末嘛。 好，您说。 我是今天的备载商家。 龙门生态园。 哎呀，看来这没少听我们客栈的节目呀，都知道被宰了是吗？ 对对对，今天是被宰来的。 那有请刘经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龙门生态园是一个什么样的园子呢？ 是这样的，龙门生态园呢，是一个综合性的庄园。首先呢，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拓展。在去年的时候呢，龙门生态园与这个北京国际青年社，合作，开展了这个拓展的项目。这个拓展项目呢，可以容纳这个300到500人的这样的团队， 场地非常大。 对，场地非常大。做这个团建呀、拓展，还有一些这个破冰都可以做。 比如说。我是我们这个单位的负责人，我们单位有300多个人，到您那儿去了参加这个拓展的训练，有饭吃不？ 有，肯定有饭的。 有住的地方不？ 有，都有这些， 都能同时接纳200-300人这样的一个，都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那咱们这除了这个拓展训练以外，还有其他的吗？ 有，咱们这块也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会议中心，比如说这个公司的年会，还有平时的这个。团建会都可以在这儿开。咱们的会场呢，也是从小型的20多人到上千人的这样的会场都有。 可以说占地面积非常的大了，是吗，大掌柜？ 对，园子整体占地面积是2000多亩。 大掌柜是去过。 对。 您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我觉得不光是团建。其实我觉得那个家庭的小型的聚会，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场地。因为它里边这2000多亩里边，第一有山， 有山； 第二还有水， 有水， 还有300多亩，将近400亩的水面。然后里边可以那个脚踏船啊，包括夏天还有一部分那个玩的什么摩托艇啊，都可以。对，最有特点的是里边有一个建筑物。 建筑物。 对，这个建筑在水里，它一搜。大龙船特别漂亮， 对， 很壮观。 就是说，在这个湖面上建了一个建筑，一个大龙船， 对， 很大很大， 对。 包括景色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好 了， 非 常 不错， 对， 可以说是不仅适合企业的这些团队去拓展训练，还可以适合团队的聚会呀，比如说开个年会呀，单位的这个春游啊、秋游啊，以及家庭的聚会都可以去哈， 对，家庭聚会 非常好， 还可以在那个整体这个湖面的南岸对吧？那边就是相当于挨着拓展区，那边还专门有一个烧烤区。 可以说应有尽有，无穷不有。 对。 那么地址在哪儿啊，刘经理？ 在房山区韩村河镇龙门口村。 在房山区韩村河镇龙门口村龙门生态园。 对。 电话呢是6131-2688。 对。 6131-2688，可以打这个电话来。 对，可以。 比如说咨询啊、订餐呀、来预定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是吗？ 都可以。 6131-2688，6131-2688。那来到我们今天的客栈当中，给我们听众带来什么样的福利了呢？不能空手来呀，对吧？ 对，被宰来的嘛，所以我们要带着满满的诚意来， 对 吧？ 必须的。 今天所有在公众号里边互动的听众，都有机会，获得那个龙门生态园赠送的每人2张的免费门票。 就是说只要今天在客栈的公众号里面跟我进行互动的，都会赠送您2张龙门生态园的门票。那么这时间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哈，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去这种生态园吗？或者说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哈，来点歌赢门票，多么合算的一个买卖，是不是？也可以呢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来看一下今天推送这篇文章，有这个龙门生态园的一个视频，大掌柜去拍的，拍得非常非常的唯美， 因为那地方太好了，太漂亮了。 好，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哈，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

飞也难灭。 听到了这一首歌《悟空》，来自听众恒安办公点的一首歌曲哈。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 我是先偷酒的大掌柜。 这宣传有点太响亮了哈。也今天呢也是非常有幸呢，请到来自龙门生态园的刘经理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先偷客栈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刘经理。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呢刘经理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说可以办这个团建拓展等活动哈。 对， 也是把咱们龙门生态园的大致的一个什么样子给听众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那么现在再跟我们听众说一说吧，咱们园里还有什么特色呢？ 是这样的，龙门生态园的景色呢我认为非常美， 非常美。 对，因为每次来到这边的客人呢会说哇，这里景色真太美了， 太美了。 对，真的不知道房山还有这样的景色。也怪我们宣传太少了，所以今天来了嘛。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龙门生态园的景色。 从哪开始呢？ 从它的景色吧。 景色。 对对对。比如说啊，龙门生态园的花，我们的花很有特点，在一年四季里呢都可以看到这个绿色还有这个五颜六色的花。 秋天什么花？ 秋天我们马上要看到的就是，有句俗话怎么讲，八月桂花遍地开嘛。 桂花， 桂花。对，我们有桂花。 现在去能看到桂花了。 再过一阵会更美。 再过一阵。 对对对，过一阵。现在比较少着还。 还有呢？ 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绿化都做完了。然后大家从这个进门开始呢，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儿童游乐场那块儿，都可以观赏到非常美丽的这个套种的花卉。 我那天还看到了好多那个树还结着果实。 对，那是我们的海棠果。 哦，海棠是吧？ 海棠果。 我看有果实嘛，还有我眼中还有看到的山楂。 有，都可以， 是吧？ 现在都已经成熟了。 对， 对，现在可以摘山楂吃了。 不仅有花，而且有果实。 对对对， 真好。还有呢？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态园里呢，有一个比较特色的这个建筑群。是房山现在比较少有的。 比较少有的。 对对对，是从这个江南徽派的这个灵感而启发的，然后做的这个一个建筑群。在我们的这个水库的正中心湖心岛的位置做的非常美丽，而且里边有这个像兰花还有月季玫瑰这样的花卉。 包括还有很多喷泉。 对， 更重要的其实我最喜欢应该是，因为我爱钓鱼，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因为那里边还有观赏鱼，观赏的什么鱼？大鲟鱼，都是100多斤的大鲟鱼。 对 啊，很多朋友都没有看见过，没有亲眼见过。可以过去看一下。 对， 然后尤其带孩子过去玩玩。那个我觉得在那块喂鱼的时候，哎呀，那个鱼抢食的那特别美。 其实说到观赏鱼的话，我们一般去观赏鱼都是比较小的那种锦鲤了。 对对 对, 对, 对， 五颜六色的，然后一般都是最大就跟手掌这么大了，没有比这更大的。 2-3斤，3-5斤。 对对，你刚刚说到有这个100多斤的大鲟鱼是一个什么概念？等会儿我想一下啊。貂蝉，我不说我多少斤了哈，我就80多斤，比我还沉。它得多长啊，刘经理？ 1.2到1.5米左右。 1.2到1.5米左右，我的天哪！ 那一条鱼啊，然后里边我印象中好像是那天咱们工作人员跟我介绍说，里边大概有20多，将近30条吧，还是？ 那就是我到咱们那个园子里，一定能看到这么大的鲟鱼， 一定可以看到，而且是成群结队的。 对， 我的天哪，这真是太少有了。 我看那里边还有那个20-30斤。的那种 胖头 草鱼啊，胖头在里边显得特别小。 哎，那我有个问题了，这么大的鲟鱼好吃不？这个鱼头能吃不？ 舍得吃吗？ 咱们那个生态园里边可以，那个在餐厅那边各种的鱼的烹饪都没问题。 这个鲟鱼呢还是作为观赏的， 对，鲟鱼是观赏。 如果吃的话，有草鱼啊、胖头鱼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鱼类可供这个游客来选择。 对， 您刚才也说到了，说咱们在这个湖中央，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一个龙船。 对， 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龙舟呢是配合我们龙门生态园的夜景而建的这样一个。是这样的，在晚上7:30到8:00的时候，它就会开了。开了以后呢，我们这边有这个摆渡船，可以送大家呢登到龙舟上，然后欣赏这个龙门生态园的夜景。大家也可以在龙舟上合影拍照。 非常非常的好哈。如果听众想了解这个龙门生态园的话呢，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可以看到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大概2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哈，是大掌柜亲自去拍的，非常非常的美，可以对这个龙门生态园有一个详细的一个了解。同时呢，今天在公众号里面跟貂蝉留言的、点歌的等等等等，所有的听众都会送你免费的2张门票哈。 对， 我看到了有这个骑龙飞，还有你是我的5.76亿像素，还有什么跆拳道 Mr. 郭、一叶知秋、恒安办公等等等等哈。只要你在公众号里面跟我留言了，就会送你2张免费的龙门生态园的门票啊。刚才连续说大掌柜好，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 说今天有这个钓鱼的好地方，您就出现了。这个地方是不可以钓鱼的啊，因为这些鱼呢都是观赏的，是吧，大掌柜？然后呢，兔耳精灵说漂亮的貂蝉，还跟大掌柜和今天的帅哥说我要票。好，肯定送给你哈，免费送给你2张门票等等等等，只要你今天跟我互动的所有听众都会送你2张的门票。 对， 还有呢，只要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去到龙门生态园，你出示你关注公众号的这个信息，你的门票就会是半价。 对，直接享受半价。因为咱们送票呢肯定是有限的，因为咱们在节目上呢，这个时间是比较有限的。 对对对，因为只有今天一天。 对对，只有今天一天。然后其他的时间呢，如果您去那个龙门生态园的情况下，那个您出示咱们先偷客栈的公众号，直接门票就给您半价。 是的，是的，可以说刘经理也是给我们的仙粉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惠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应该的，应该的。 好了，希望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想说什么话，对这个生态园感不感兴趣呢？都来跟貂蝉留言哈，来赢取免费的门票。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李宇春的《和你一样》，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哦。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

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大掌柜。 神仙先偷吃头喝头，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哈，请来了来自龙门生态园的刘经理来到我们今天的先偷客栈。刚才呢刘经理也说了是被宰的商家，开心不？ 开心， 特别开心，被宰也 开心。 对，那么今天呢，也请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只要你跟貂蝉互动了，就会送给你两张免费的门票哈。好多听众都有问我说这个门票怎么使用，门票在哪儿？你只要出示我回复你的这个中奖信息，去到咱们生态园内就会送你两张免费的门票了。 对， 明白了吗？只要你到店就可以了，去出示我回复你的中奖信息就可以了。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啊，补充一点，很多朋友在那个公众号里在问我们，我们怎么走，怎么找这个地方。然后现在就是那个咱临时安排的这个事儿啊，已经把咱们公众号主页您打开之后的右下角显示龙门生态园的那个上面有个地址，您点开地址直接导航就可以了。一键就可以到位了。 是的，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来查看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可以看到大掌柜去咱们龙门生态园拍了一个视频，非常非常的美， 非常 也可以让咱们听众对龙门生态园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了解了。 对对对，我觉得我还要纠正刘经理刚才说了一句话。 您说， 他说这房山是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只有我们这有这个景。其实真的你是错了，刘经理 啊， 不光是房山，说实话我觉得在北京都没有这种徽派建筑。 确实， 而且咱们相当于是一个徽派建筑群。 对， 对， 我跟听众我纠正一下啊，它不是只是一个楼，是一个群。 对，它是建在湖中心的啊，湖中心单独立出来这么一片徽派建筑群。而且白天看着非常漂亮，关键是夜景看的时候还是特别特别美。如果说您那个是关注咱们这公众号了之后，您可以看到那个视频。当天我也是拿那个航拍的无人机特意又去拍了一次，我觉得太美了。当时我觉得我要不把这航拍的这个视角要不给展现出来的话，我就有点对不起这个景。对对对对， 谢谢谢谢，谢谢大掌柜。 好嘞，刘经理啊，咱们这除了您刚才也说到了景好，有鱼，有这个花，有植物，还有刚才说到这个徽派建筑，有湖等等等等一系列，咱们有好吃的不？ 有好吃的。 有啥好吃的？ 我觉得很多菜都很好吃。因为作为郊区的这块，我们主做的是农家菜。 农家菜。 对，农家菜。 都有什么呢？ 我说几样比较好吃的吧，我认为比较好吃的。比如我们的河虾。 河虾。 对，水库里的河虾。 水库里 这个河虾呢，我觉得不输这个白洋淀的河虾。它的、 它是这个野生的， 野生的，都是 纯野生 的、 哦、 对对对， 而且 非常好。那天我有幸已经尝了。 还有什么好吃的？ 还有比如我们的这个柴鸡，我们柴鸡做法呢是那种压锅压制的，肉非常的嫩，而且非常软，不会像咱们那个自己家做那种，就是它里边会有一种比较难咬是吧？那种的， 会有一种炖不烂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非常烂。 王景瑜那小品吃鸡是吧？ 对，对，就是那个。 还有什么好吃的，刘经理？ 还有我们的鱼，就别说了。 鱼， 对，水库野生鱼。 野生鱼，纯野生的鱼。 对对对 对。 还有呢？ 还有我们的凉菜，有野菜。说完热菜，我们说这个凉菜吧，比如我们的像柴鸡蛋。 柴鸡蛋， 对、 嗯、 还有这个香椿。 香椿， 对、 哦、 香椿，我们香椿这个原材呢都是选自这个上方山的，它这个香椿跟这个普通的不一样、 哦、 它是红色的叶。 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地址在哪儿？刚才很多听众都有问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在哪儿？ 地址在房山区韩村河镇龙门口村，龙门生态园这儿。 对，在房山区的韩村河镇龙门口村龙门生态园。电话呢是6131-2688，6131-2688，可以打这个电话来预定哈、订餐呀，或者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6131-2688，6131-2688。好，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查看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上面有一个

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 来自戴佩妮演唱的《街角的祝福》，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大掌柜， 以及我们的刘经理。今天呢也是非常有幸啊，请到了刘经理，刚才呢给我们听众做了很多的介绍了，是关于这个龙门生态园的，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等等等等的哈。那么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可以查看一下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哈，里面呢就有大掌柜亲自去拍的一个视频，可以了解全方位的了解龙门生态园的景色。 对对对，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这是刚才也说到了，公众号里面也写到了可以赏月，可以吗？ 可以， 马上中秋节了。 对，其实我觉得一个是赏月，最重要的马上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十一黄金 周，小长假来了，八天呢。 其实这八天里边，可能你如果出去玩了，有三天您是堵在路上， 堵在路上了。对，太有感觉了。 确实， 哎，所以我觉得啊，今天为什么咱们那个小长假之前，把这期节目推出来了，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十一小长假，家庭聚会啊，朋友玩啊，是吧？然后那个推荐这么一个地方，环境非常好，而且是只要是咱先头客栈的听众。到那儿去了之后，您出示千头客栈的这个公众号，从进门的门票，到您那个吃饭的餐费，到您喝点小酒不愿意走住那儿的那个酒店，全部都有折扣。刚才那个刘经理已经说了啊， 哎呦，真是刘经理也是给我们仙粉们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折扣，一个优惠力度了。从你的门票，然后到你的吃饭住宿等等等等，都会有一个折扣价格。 对 对， 刚才很多听众也跟我留言了，说这个门票怎么领取啊？哈，只要你去到咱们应该门口有个售票处是吗？ 售票处。 只要你到售票处去出示我回复你的中奖信息就可以了，会赠送你两张免费的门票。如果你没有收到我的中奖信息的话呢，可以来跟貂蝉留个言，我把这个中奖信息来发给你，就可以赢取两张免费的中奖门票了。 对，刚才还有听众提啊，那个这个龙门生态园那里边好像还有一个古寺，对吧？ 对， 刘经理应该啊， 对对对，既然大掌柜提到了呢，我也给大家爆个料，本来要放到最后说的啊。是这样的，在游览那个龙门生态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大家免费参观这千年的古塔以及古寺。 非常非常的好，无论是景色、吃饭的地方，然后等等等等吧，所有地方都是非常非常的美的，而且呢夜景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看，也非常适合中秋去赏月。 对，中秋我觉得如果我说实话，我都不想安排出去了。 我也不想， 我想在那待两天都挺好，有吃 的 有住， 真的非常好，因为它不是很远，会躲避掉这个堵车的问题， 对， 而且到那儿环境也非常的好，有一种小江南的感觉，有吃有喝有住的地方， 对对对， 可以缓解那种在城市里面的喧嚣啊、工作的压力啊、那些烦恼啊，去那种置身事外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对，有山有水有风光。 也请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来查看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有大掌柜亲自去拍的视频，可以对龙门生态园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了解了。那么今天呢，只要你在客栈里跟貂蝉互动的话呢，都会送你两张免费的门票啊。时间不多了，赶紧来跟我留言吧，来跟我来互动啊，会送你两张免费的门票。好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这一位听众感叹号想点一首《下一个天亮》，那把这一首郭靖演唱的《下一个天亮》来送给你听。那么最后呢，感谢大掌柜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今天的贝仔商家龙门生态园以及刘经理哈，感谢你，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最后再问一句，刘经理开心不？ 开心， 非常开心，是吧？ 非常开心。 好嘞，我们客栈结束了，也祝愿所有听众有一个开心愉快的周末哈。我们下 周 一，周 末愉快， 嗯，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好，回见。 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自己。